了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在这样的夜里，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，从没忘记分手时的信息。雨中的你不再感到伤心， 就不曾后悔。

的双臂，你让我包围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，我又回头去看，是这难忘是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贪杯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，去追，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6号星期一，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-6度，明天白天阴，最高气温3度，廊坊明天阴，最高气温3度，首都北京明天阴，最高气温3度，近邻天津明天阴，最高气温3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二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5和0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其实呢，我们在生了一些小病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些很健康的食物啊，或者茶都是能够解决的，不一定非要赶紧吃药。当然了，指的只是非常容易缓解的小毛病，比如说腹胀，腹胀的话可以喝茴香茶，茴香茶所含的化合物能够舒缓胃肠道痉挛，缓解腹胀。再有就是如果咳嗽的有点停不下来，喝蜀葵茶是管用的。失眠的话适合喝薰衣草茶，我们都知道薰衣草的味道是可以诱导睡眠的。另外再说最后一种茶，胃疼的话喝薄荷茶是管用的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京津到小新春到，北京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把酒当歌，歌盛世，闻鸡起舞舞新春，干一杯酒业，祝您天天行大运，快乐过新年。

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，属人世的遗恨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。也许因为纯真又无知，我对你才会这样迷失。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遇相思相守都不可能。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思念无法飞飞，梦已太深。如梦如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。如梦如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思念无法回头，却早已太深。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。

我心情坏不起来，下雨下的我也很想发呆，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。谁说不能黑白配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，曾经有人这样承认，白天的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2月6日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工信部近日与三大运营商签署电话用户实名登记责任承诺书，要求三大运营商承诺持续从严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，对违规的各级公司和责任人从严问责。南方供暖尝试破冰，杭州燃气集团四日表示，将于3月推出天气家庭分户式的供暖服务，用户可以自由设置供暖的时长、温度，用电量可单独计算。国务院办公厅目前下发通知，今年6月底前，在沈阳、郑州、合肥、昆明等12市开展生育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，为期1年左右。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四日表示，预计2月6日的乐园游客量可能较大，可能停售现场门票，园方请民众关注官方网站和手机 APP 获取最新的票务情况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春节歌声飘满天，新年祝福写满天，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财源滚滚，幸福美满。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，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猴往隋东去，金鸡踏春来。我谨代表韬奇车行全体员工，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鸡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 宣慧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工作舒心，薪水合心，朋友知心，事事顺心。 把你的希望， 一种音乐对应一种心情， 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，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蓝色贝壳，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。有时候男人就像一个贝壳，努力侥幸换来把旧爱忘了，笑是假的，坚强假的，软弱藏着才是真的。你的回忆就够让人醉摇，我拨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吧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几分脆弱的话，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拥抱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磨成眼里的沙。最爱会是笑的贝壳，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，爱走远了，痛忍久了，剩下珍珠般的光泽。每个回忆就够让人醉啊，我拨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吧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像风吹落的花，就够让人痛啊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拥抱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转眼你的沙。悲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、啊、我抱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吧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是我脆弱的话，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拥抱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我想念你的伤。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，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。

心不已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。想告诉你我的心情，你并不是我的怎么可以原谅自己？ 记得吗？是一个夏天，

心里面宁静的夏天。 没有你眼前 让你心扉，说太美太浪，是人句结局太惨，说着说着就只听见你答辛苦也变得坦然，过去的挫折都不算，你是我的期盼。有你多浪漫，多心安，这一切多不平凡，世界都给我也不换，一生有你丰丰满满。 想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，相思无用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